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88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初焚南信解品第34-7。不辞善现，我清净即四念住清净，四念住清净即我清净，可以过是我清净与四念住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即四正断，四神足，无根无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清净。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即我清净，可以过是我清净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即四念住清净，四念住清净即有情清净，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四念住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即四正断，四神足，无根无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清净。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即有情清净，可以过是有情清净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即四念住清净，四念住清净即命者清净，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四念住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即四正断，四神足，无根无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清净。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即命者清净，可以过是命者清净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即四念住清净，四念住清净即生者清净，可以过是生者清净与四念住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即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清净。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即生者清净，可以过是生者清净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即四念住清净，四念住清净即养育者清净，可以过是养育者清净与四念住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即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清净。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即养育者清净，可以过是养育者清净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即四念住清净，四念住清净 即是否清净，黑锅是是否清净与四念住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否清净即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净。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，即是否清净，黑锅是是否清净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菩提切罗清净即四念住清净，四念住清净即菩提切罗清净，黑锅是菩提切罗清净与四念住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菩提切罗清净即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净。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，即菩提切罗清净，黑锅是菩提切罗清净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生清净即四念住清净，四念住清净即一生清净，黑锅是一生清净与四念住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生清净即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净。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，即一生清净，黑锅是一生清净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汝同清净即四念住清净，四念住清净即汝同清净，黑锅是汝同清净与四念住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汝同清净即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净。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，即汝同清净，黑锅是汝同清净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坐者清净即四念住清净，四念住清净即坐者清净，黑锅是坐者清净与四念住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坐者清净即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净。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即坐者清净，黑锅是坐者清净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即四念住清净，四念住清净即受者清净，黑锅是受者清净与四念住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即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 其等觉知八圣道之清净。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，即受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受者清净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知者清净，即四念住清净。四念住清净，即知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知者清净与四念住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知者清净，即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清净。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，即知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知者清净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四念住清净。四念住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见者清净与四念住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清净。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见者清净与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复次善现，我清净即空解脱门清净，空解脱门清净即我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我清净与空解脱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即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，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即我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我清净与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即空解脱门清净，空解脱门清净即有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有情清净与空解脱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即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，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即有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有情清净与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即空解脱门清净，空解脱门清净即命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命者清净与空解脱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即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，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即命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命者清净与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即空解脱门清净， 框解脱门清净，即生者清净。还一过，是生者清净与空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生者清净即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，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即生者清净。还一过，是生者清净与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即空解脱门清净，空解脱门清净即养育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养育者清净与空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即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，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即养育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养育者清净与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是夫清净即空解脱门清净，空解脱门清净即是夫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是夫清净与空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即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，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即是夫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是夫清净与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波陀伽罗清净即空解脱门清净，空解脱门清净即波陀伽罗清净。何以过？是波陀伽罗清净与空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波陀伽罗清净即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，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即波陀伽罗清净。何以过？是波陀伽罗清净与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生清净即空解脱门清净，空解脱门清净即一生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一生清净与空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生清净即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，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即一生清净。可以过，是一生清净与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如同清净即空解脱门清净，空解脱门清净即如同清净。还一过，是如同清净与空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如同清净即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，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即如同清净。还一过，是如同清净与无相无缘解脱门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坐者清净即空解脱门清净，空解脱门清净即坐者清净。 黑锅。是作者清净，与空解脱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，即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，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，即作者清净。黑锅，是作者清净，与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，即空解脱门清净，空解脱门清净，即受者清净。黑锅，是受者清净，与空解脱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，即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，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，即受者清净。黑锅，是受者清净，与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知者清净，即空解脱门清净，空解脱门清净，即知者清净。黑锅，是知者清净，与空解脱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知者清净，即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，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，即知者清净。黑锅，是知者清净，与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空解脱门清净，空解脱门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黑锅，是见者清净，与空解脱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，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黑锅，是见者清净，与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复次善贤，我清净，即菩萨实地清净，菩萨实地清净，即我清净。黑锅，是我清净，与菩萨实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，即菩萨实地清净，菩萨实地清净，即有情清净。黑锅，是有情清净，与菩萨实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，即菩萨实地清净，菩萨实地清净，即命者清净。黑锅，是命者清净，与菩萨实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，即菩萨实地清净，菩萨实地清净，即生者清净。黑锅，是生者清净，与菩萨实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，即菩萨实地清净，菩萨实地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。黑锅，是养育者清净，与菩萨实地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，即菩萨实地清净，菩萨实地清净，即是夫清净。黑锅， 是是否清净，与菩萨实际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不特切罗清净，即菩萨实际清净。菩萨实际清净，即不特切罗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不特切罗清净，与菩萨实际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生清净，即菩萨实地清净。菩萨实地清净，即一生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一生清净，与菩萨实地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汝同清净，即菩萨实地清净。菩萨实地清净，即汝同清净，何以故？是汝同清净，与菩萨实地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，即菩萨实地清净。菩萨实地清净，即作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作者清净与菩萨实地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，即菩萨实地清净。菩萨实地清净，即受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受者清净与菩萨实地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知者清净，即菩萨实地清净。菩萨实地清净，即知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知者清净与菩萨实地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见者清净，即菩萨实地清净。菩萨实地清净，即见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见者清净与菩萨实地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不辞善现，我清净即无眼清净，无眼清净即我清净，何以故？是我清净与无眼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即六神通清净，六神通清净即我清净，何以故？是我清净与六神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即无眼清净，无眼清净即有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有情清净与无眼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有情清净即六神通清净，六神通清净即有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有情清净与六神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即无眼清净，无眼清净即命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命者清净与无眼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即六神通清净，六神通清净即命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命者清净与六神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即无眼清净，无眼清净即生者清净，何以故？是生者清净与无眼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 生者清净，即六神通清净。六神通清净，即生者清净。黑过，是生者清净，与六神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养育者清净，即无眼清净。无眼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。黑过，是养育者清净，与无眼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养育者清净，即六神通清净。六神通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。何以过，是养育者清净，与六神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是夫清净，即无眼清净。无眼清净，即是夫清净。何以过，是是夫清净，与无眼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是夫清净，即六神通清净。六神通清净，即是夫清净。黑过，是是夫清净，与六神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波陀揭罗清净，即无眼清净。无眼清净，即波陀揭罗清净。黑过，是波陀揭罗清净与无眼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波陀揭罗清净，即六神通清净。六神通清净，即波陀揭罗清净。黑过，是波陀揭罗清净与六神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一生清净，即无眼清净。无眼清净，即一生清净。何以过，是一生清净与无眼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一生清净，即六神通清净。六神通清净，即一生清净。何以过，是一生清净与六神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如同清净，即无眼清净。无眼清净，即如同清净。何以过，是如同清净与无眼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如同清净，即六神通清净。六神通清净，即如同清净。何以过，是如同清净与六神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坐者清净，即无眼清净。无眼清净，即坐者清净。何以过，是坐者清净与无眼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坐者清净，即六神通清净。六神通清净，即坐者清净。何以过，是坐者清净与六神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受者清净，即无眼清净。无眼清净，即受者清净。何以过，是受者清净与无眼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受者清净，即六神通清净。六神通清净，即受者清净。何以过，是受者清净与六神通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知者清净，即无眼清净。无眼清净， 及智者清净。黑故，是智者清净与无眼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智者清净及六神通清净，六神通清净及智者清净。黑故，是智者清净与六神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见者清净即无眼清净，无眼清净即见者清净。黑故，是见者清净与无眼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见者清净即六神通清净，六神通清净即见者清净。黑故，是见者清净与六神通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佛陀善写，我清净即佛实力清净，佛实力清净即我清净。黑故，是我清净与佛实力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我清净即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清净。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即我清净。黑故，是我清净与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有情清净即佛实力清净，佛实力清净即有情清净。黑故，是有情清净与佛实力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有情清净即次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清净。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即有情清净。黑故，是有情清净与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即佛实力清净，佛实力清净即命者清净。黑故，是命者清净与佛实力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命者清净即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清净。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即命者清净。黑故，是命者清净与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即佛实力清净，佛实力清净即生者清净。黑故，是生者清净与佛实力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生者清净即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清净。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即生者清净。黑故，是生者清净与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即佛实力清净，佛实力清净即养育者清净。黑故， 是养育者清净，与佛实力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，即是无所谓，是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清净。是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养育者清净，于是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佛清净，即佛实力清净。佛实力清净，即是佛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是佛清净，与佛实力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佛清净，即是无所谓，是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清净。是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，即是佛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是佛清净，与四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不得切罗清净，即佛实力清净。佛实力清净，即不得切罗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不得切罗清净，与佛实力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不得切罗清净，即是无所谓，是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清净。是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，即不得切罗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不得切罗清净，于是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生清净，即佛实力清净。佛实力清净，即一生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一生清净，与佛实力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生清净，即是无所谓，是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清净。是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，即一生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一生清净，于是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汝同清净，即佛实力清净。佛实力清净，即汝同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汝同清净，与佛实力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汝同清净，即是无所谓，是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清净。是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，即汝同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汝同清净，与是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，即佛实力清净。佛实力清净，即作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作者清净，与佛实力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，即是无所谓，是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清净。是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，即作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作者清净，于是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 受者清净，即佛实力清净。佛实力清净，即受者清净。可以过，是受者清净与佛实力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受者清净，即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清净。似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，即受者清净。何以过？是受者清净与似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智者清净，即佛实力清净。佛实力清净，即智者清净。该过，是智者清净与佛实力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智者清净，即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清净。似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，即智者清净。何以过？是智者清净与似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见者清净，即佛实力清净。佛实力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过？是见者清净与佛实力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见者清净，即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清净。似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，即见者清净。何以过？是见者清净与似无所谓，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不辞善现，我清净，即无妄施法清净。无妄施法清净，即我清净。何以过？是我清净与无妄施法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我清净，即恒诸舍性清净。恒诸舍性清净，即我清净。何以过？是我清净与恒诸舍性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有情清净，即无妄施法清净。无妄施法清净，即有情清净。何以过？是有情清净与无妄施法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有情清净，即恒诸舍性清净。恒诸舍性清净，即有情清净。何以过？是有情清净与恒诸舍性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命者清净，即无妄施法清净。无妄施法清净，即命者清净。何以过？是命者清净与无妄施法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命者清净，即恒诸舍性清净。恒诸舍性清净，即命者清净。何以过？是命者清净与恒诸舍性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生者清净，即无妄施法清净。无妄施法清净，即生者清净。何以过？是生者清净与无妄施法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生者清净，即恒诸舍性清净。恒诸舍性清净， 即生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生者清净，与恒诸舍性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，即无妄施法清净。无妄施法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养育者清净，与无妄施法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养育者清净，即恒诸舍性清净。恒诸舍性清净，即养育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养育者清净，与恒诸舍性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，即无妄施法清净。无妄施法清净，即是夫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是夫清净，与无妄施法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是夫清净，即恒诸舍性清净。恒诸舍性清净，即是夫清净。何以故？是是夫清净，与恒诸舍性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不特切罗清净，即无妄施法清净。无妄施法清净，即不特切罗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不特切罗清净，与无妄施法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不特切罗清净，即恒诸舍性清净。恒诸舍性清净，即不特切罗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不特切罗清净，与恒诸舍性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生清净，即无妄施法清净。无妄施法清净，即一生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一生清净，与无妄施法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一生清净，即恒诸舍性清净。恒诸舍性清净，即一生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一生清净，与恒诸舍性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汝同清净，即无妄施法清净。无妄施法清净，即汝同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汝同清净，与无妄施法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汝同清净，即恒诸舍性清净。恒诸舍性清净，即汝同清净。可以过，是汝同清净，与恒诸舍性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，即无妄施法清净。无妄施法清净，即作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作者清净，与无妄施法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作者清净，即恒诸舍性清净。恒诸舍性清净，即作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作者清净，与恒诸舍性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，即无妄施法清净。无妄施法清净，即受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受者清净，与无妄施法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受者清净，即恒诸舍性清净。恒诸舍性清净，即受者清净。何以故？是受者清净，与恒诸舍性清净，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故。知者清净， 即往事法清净。往事法清净即智者清净。黑过是智者清净与往事法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智者清净即恒住舍性清净。恒住舍性清净即智者清净。黑过是智者清净与恒住舍性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见者清净即往事法清净。无往事法清净即见者清净。黑过是见者清净与无往事法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见者清净即恒住舍性清净。恒住舍性清净即见者清净。黑过是见者清净与恒住舍性清净无二无二分，无别无断过。卷第188。